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在艰泥泥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癫狗日报电子版终于面世啦！请大家立即订阅癫狗日报电子版。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二节嘅随主香港。咁我头先嗰节咧已经讲咗好多嘢啦。咁啊，即系今集佢就讲 就讲饮食啊，台妹啊， 亦都可以讲少少先啦，唔好咁重口。 轻松少少先啦。咁啊，即系同大家讲下咧，台湾女人。 你记唔得阿嫂啊？ 我唔记得。 你唔记得阿嫂啊？你饮醉咗啦？ 我唔知道，我唔想知啊。 但话说咧，即系朋友妻咧就 米酒鸡啊。 就我唔知道，我唔想知啊。 嗰晚咧，我同阿天一齐去大排档饮酒食饭啦。咁亦都有其他朋友啦。咁啊唔讲咩朋友啦，费鬼事啊。咩其他朋友？咁其中一个咧就真系唔俾面啊！我哋全台都系男人，但系携眷出席。咁但系咧，佢携眷咧，哇！即系我哋由坐低咧开始咧，佢就拉凳啦、搬凳啦、帮你洗嘢啦。 台妹嚟嘅， 台妹嚟嘅，落单咧咩？ 九一年， 哇， 咁精 已经查埋朋友妻嘅出身， 真系咪走鸡啦？ 我唔知啊，我连佢叫咩名都唔记得咗啦。 咁啊， 你咁嘢啊你？嗱呢个仲唔系朋友妻， 坐多两剂， 你黐紧线， 要交流啊嘛，仆街，你性别歧视啊？成日坐一台要交流噶嘛？ 好，我哋讲翻咁咧，斟茶递水不得了啦，咁啊帮手买嘢啦，落单啦， 阿杨护片 啊，咁然之后咧，即系嗰个佢男朋友咧，已经唔需要讲乜嘢嘅，即系打下手势，已经识自己做好多好多嘢， 只有个霸气喺度，佢男朋友已经坐， 唔系佢男朋友都 系咪咁样？系咪咁啊？ 佢男朋友都斯文嘅，咁但系即系咧，佢女朋友真系全自动，非常之好。咁然之后咧，咁啊饮多几杯啦。我话喂， 阿易嫂有冇听紧啊？ 阿易嫂唔知道，阿易嫂可能瞓咗。咁我话喂， 你有冇讲翻？你有冇同啊？ 我有啊，我有，但系唔好讲太多，就等人以为我投诉佢咧。咁我大咁我饮咗一半咧，我话喂，阿嫂敬你嘅，犀利。你真系温柔贤淑，好帮得手。之后佢呆咗喺度，佢男朋友又呆咗喺度。 哦，你扑 你打我啦！ 跟住阿嫂话：我好多谢你哦，从来未试过咁样俾人赞哦。就话系咩？你又自动帮手斟茶递水、搬台担凳、操纵嘢做埋。 香港嘅女仔就做唔到啦。 我冇咁样讲，我话真系好贤淑啊！我哋香港呢边咧，即系如果你咁样嚟到咧，就一定非常抢手。因为佢话我呢边好常见啊，即系佢问香港嘅女仔系咪好恶噶？ 我你先知喎，你先知喎。 咁你点答佢咧？ 你有现任 我话香港嘅女仔相对嚟 比较独立， 多数就比较强势啦。咁即系嗱，又见到咧港台之间， 我冇同佢倾过偈喎，但系你会。你又同佢傾交流咗咁多嘅， 係咩？即係你嗰個口水已經流到講唔到嘢啊嘛，你明唔明 啊？係嘛？咁傻嘅，亂講嘢。 唔係咁，亦都見到即係台妹咧，除咗真係索之外咧，都真係同香港嗰個文化就真 係。係咪講台妹先？而家係咪講台妹啊？ 咁 我講 你講啊，你講 先。身材點先？ 身材都唔錯 你啊！你講得 都唔錯噶，真係。係阿天， 咁你有咩睇法咧？ 你講講 台灣嗰啲咧，朋友同我喂，台妹咧，台灣女人啊，老婆咧。即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即係話，你揾一個有錢嘅女仔咧，即係台妹咧，你整冷氣咧，佢都一直整冷氣。我哋整電單車，佢淨係整電單車嘅。你真係廚房即係煮煮餸做廚師咧，佢又同你做廚師。即 係 佢唔即係佢哋自己打個嘅講法啦，係咪先？咁啊，唔知咪 大男人吹噓啊？ 咁我唔知係咪即係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啦嚇咁樣。但係就佢嘅講法就係話你。做啲咩咧？你揾到個 真愛的台妹咧，佢就一定係會跟出嚟，無論佢本身係做啲咩都好。 嗯，哇！即係呢啲不得了喎、啊！ 香港香港唔得呢啲， 香港唔得 咧。一嚟唔喺度咧，第二晚咧有個比較年紀比較大少少嘅，又係即係，但係佢唔係台灣人嚟嘅本身，咁但係都台灣老婆啦，變咗做一樣，即係斟茶遞水啊，佢啦都做曬咁樣。 猛猛猛嗱嗱！即係講完台妹啦，我哋講翻翻嚟啦。即係今次去到台灣咧，有一個好大執著，唔係好大得著。即係阿天影應該冇㗎啦， 執著就係識下台妹。 阿天影應該冇，因為阿天影見咗見過好多次啊。咁我即係第一次見呢一啲叫做唔同民族嘅代表啦。咁即係佢哋講出嚟嘅嘢係好意想唔到啊。咁即係大家個意識都知道，即係中共其實對於所謂少數民族啦，嗰、那個打壓好犀利嘅。咁啊，即係人口會殖民你啦，會清洗你啦，會監禁你。即係大家都知道係好嚴重。咁但係嚴重到咩地步呢？真係要同呢啲唔同民族嘅代表去即係傾先知。咁啊，比如話即係頭先所講東特厥斯坦啦，咁啊維吾爾族嘅代表咁同我講話，基本上佢哋嘅家鄉咧，每條村咧都差唔多一成以上嘅人咧係摸緊監嘅。每个家庭咧都一定有一个家庭成员咧系冇人监，咁佢嗰啲监咧就有啲系真系监狱啦，有啲咧就叫做所谓再教育中心，吓咁啊基本上同劳改冇咩分别嘅，咁然之后佢仲当场播条片，我吓到濑屎，系咩事咧？唔系鞭打你喎，吓唔系爆你谷喎，而系晨早起身咧，成班囚犯咧咁啊出嚟啦，咁啊做乜嘢咧？喺度列队唱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每日咁样洗你脑，逼你听，逼你睇诶新闻联播。即係中共嗰個新聞聯播啦，逼你學漢字啦，逼你睇呢一個中國嘅報紙啦，跟住有所謂中漢族嘅老師咧走入嚟上堂啦，洗鳩你腦啦，逼你唱黨歌啦，每日都咁樣。咁然之後咧，亦都隨住嗰個反抗越嚟越激烈咧，稍微有少少反抗咧，都真係會成條村殺入去，真係見人就打，見人就殺。咁當然殺咗之後，殺咗之後會點咧？咁你即係中共要做面子噶嘛，佢唔能夠話俾你聽佢逃村啫嘛。佢就將啲槍擺喺啲屍體前面，即係影相。佢就話呢度咧有武裝叛亂，咁所以就平亂。咁但係就成條村移平咗佢嘅，係真係好嚴重嘅打壓，而且喺公共場所咧，蒙古人唔講得蒙古語啦，係咪啊？西藏嘅人唔講得啦，維吾爾人唔講得啦，唔俾公開講佢哋自己語言。咁由上而壓嗰個真係幾乎係種族清洗嘅地步，咁亦都係另一個就人口比例嘅問題啦。依家基本上就係內蒙古啦，東特厥斯坦即係新疆啦， 蒙古即係喺嗰個蒙古啊，佢哋叫南蒙古啦嚇。咁佢人口咧，即係蒙古人咧係佔17% 嘅，係 17% 啫， 17% 嘅啫。咁而差唔多80%咧就係漢人嚟嘅。咁而西藏嗰方面就西藏人比較多少少嘅，好似就因為咧就呢個漢人啊。即係唔好講漢人啦，即係漢人，即係啲研究都話其實漢咧早冇咗，咁啊中國人啦嚇，咁計先，就因為適應唔到個高原生活啦，個 DNA 問題 就少啲， 係啦， 咁就呼吸唔好， 維吾爾咧都係 都係極多， 即係中國人比較多， 咁但係都大介乎喺10%-20%基本上嗰個比例，咁你諗下，即係嗰個位其實佢哋屋企嚟噶嘛。 而我嗰邊嗰個維吾爾代表咧就講話佢哋其實而家做緊一個叫基因庫，每一個維吾爾族人咧都要攞你基因。收集你基因喎， 即係 你啲國家，我哋即係普遍嚟講最盡，你咪收集指模啫，都收集埋基因。 咁然之後你有咩所謂罪案都走唔甩啦， 係啊，就咁講啦。 喂，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極大嘅監控啦，而且我聽到就係咧，佢哋刀都唔得，即係菜刀啊，佢哋唔俾有菜刀，咁就算批俾你咧。要點咧？佢 黑名定點樣噶嘛？ 唔係要黑名黑 number， 而且係有條鐵鏈鎖喺牆上面，你係攞唔走嘅把刀。即係佢嗰個對個監控係定到呢個地步。咁亦都另外一個即係叫故事啦。咁即係有達賴喇嘛代表喺度啦，唔係達賴喇嘛代表。咁啊講佢哋呢個西藏嘅情況。咁你話即係始終西藏就藏傳佛教嗰個影響力係好大好大啊嘛。咁就變咗咧，中共係去到管制、去到監控佛廟咧，呢、這個寺廟咧一個好重要的任務。咁你做咗個制度嘅，咁佢就會為唔同嘅寺廟咧就叫做分咗個 size。咁你當有三個 size 咧，我記得唔係啊，當有三個 size 大、中、細咁樣啦。咁當細嘅有100個人啦。咁佢會點樣做呢？佢一開始走過嚟同你登記，咁我當你個寺廟咧有300幾個僧侶啦。咁但系咧佢就唔會批中型寺廟個牌俾你，佢批個小型寺廟牌你。就是、如果你有300幾人，我只係批只可以有100個人嘅寺廟個牌嚟俾你啫。咁就一有咩動盪啊，有咩騷亂咧，佢就走上嚟，走上門去話：喂， 撲你個街，你個寺廟係小型寺廟，一百人嘅啫。你嗰兩百幾個人係扮僧侶、假冒僧侶、違法行乞。咁咧，你精精地咧，你就好收皮，你乖乖地聽話。如果唔係咧，拉曬翻去。咁亦都真係有拉曬翻去嘅例子嘅。咁就變咗即係用好多唔同嘅手段咧，係你嘅宗教啊、你嘅文化、你嘅語言全面都剝奪。我聽即係聽過最癲嘅咧，亦都係即係維吾爾嘅代表就即係同我講就話。维吾尔好多都是伊斯兰教的教徒嘛，逼佢食猪肉， 哇！ 逼佢食猪肉， 亦都个情况就是一家大细十几口，即系绑喺度啦，围喺度，又攞火枪烧死佢啦，咁晒，即系细至得三岁两岁手抱 B B， 跟住到八几岁咁成家。 喂，呢啲真系完全是野蛮人做法嚟咯， 呢啲，野蛮得非常之不得了。咁依家就系即系我喺叫佢哋成个会议完结咗之后咧。我心里面最大的感受就是即叫两层，第一层就是即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说香港的情况真的未到揭竿起义的情况，即就咁听你真的很凉薄啦，咁样我哋觉得喂香港水深火热咯，咁样点解大家都仲系好捻港猪咁样咧？咁而事实上真的嘅，香港比起呢些地区真的叫好温和，系咪啊？佢始终我仲用得菜刀啊，系咪啊？即系唔会讲广东话俾人拉，咁但系即系逐步逐步恶化咁。但系即系我睇法就系、是，啲人话台湾好水深火热，其实又唔够香港水深火热。你话香港水深火热咩？其实最惨真系即系维吾尔、蒙古人、西藏人， 因为始终佢哋隔得太近咧，你台湾都叫隔咗个海。 系，而且佢真系真系中共统治底下啊嘛，连即系我哋香港呢种自治嘅面纱都冇啊嘛。咁咧第一件事咧。第二件事就是我深深觉得当年就到现在都是泛民主派公开跟这些藏独、啊、蒙独、啊、疆独是割席，甚至跟中国一起屌柒他们，真的毫无人性。即你既是自诩为你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人，你怎可以见到这些叫所谓少数民族根本上就不是你中国的民族。 你有没有 add 他们的 friend？Facebook 有啊，有 at 啊， 你 at 咗之後咧，你會成日見到嗰啲片嘅啦。我日日都見到佢哋，日日都咁貼，即係日日都係嗰啲，即係為唔知我又俾人打啊，俾人打啊，真係好多啊，屌日日都嗰啲片嘅。 即係類似法輪功嗰種啊？ 唔係嗰啲，即係段片咯，咪差佬喺度咁打咯，打到瞓喺度喐唔到咁嘅咯。 係啊，啲警察通街都係咁啊。即係你見到喂，佢哋明明就根本唔係你所謂中國嘅民族，唔係你漢呢個民族，咩少數民族根本就唔同一個民族。你鑑山用武力攻佔咗佢。殖民佢，然之後你班大中華家就喺度起舞，我哋中國好威威啊！我哋維持中國嘅統一，你完全對於啲種族清洗啊、暴力打壓、侵害人權啊、成條村屠殺嘅事，你完全無動於衷。你唔支持佢哋，不特止屌你，仲要隨住中共起舞，隨住中共一齊譴責呢啲所謂分裂國家嘅行為。哇！屌你真係，我真係有一刻咧，我一路喺度聽緊出邊有人講咧，我一刻我真係覺得。屌你咁多年，你啲泛民主派系咪人嚟噶？你系咪人嚟啊？喂，唔系话你要支持，咁你唔使割席啊！你同香港嘅人即系叫解释下，依家佢哋咩情况都好啊。当年系咪陈巧文啊？ 系 攞雪山狮子旗参加七一游行，屌你俾嗰班所谓民主派嘅人屌到佢扑街冚家铲，吓话佢咩煽动分裂祖国啊，咩抹黑个游行，我屌你呢啲系咪人嚟噶？ 喂，佢西藏人同你边一忽有？关系啫，血缘关系都冇啦，只系大家对眼耳口鼻识行识走咁解啫嘛。 咁就话系中国人啦。 宗教又唔捻同，文化传统习俗、历史语言、文字全部唔同，有边样同啊 ？DNA 都唔同。 系啊， 你最中意讲 DNA 噶嘛？咩黄皮肤眼睛，佢哋唔系噶喎，屌，即系类似黄皮肤眼睛，即系个样唔同噶嘛，唔捻同噶嘛，完全边一块一样，边一块系中国人，边一块系中国人先？ 冇啊！ 点样自古以来系中国啊？又你中国几年历史啊？1949年才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現啫嘛，你數到中華人民國，咁你而家咪頂多100年多啲。 你數到1911都100年多啲啫嘛。 咪咯， 呢中華民族嘅概念都1911之後先至係叫正式出現。係 啊， 係咪？即係因為你孫中山建國，咁唉，即係嗰個心痛到係不能之得了。而佢哋最慘嘅情況就係咧，即係有少少我一路聽咧，我又諗到啊，有啲似。以前咧，即係所謂父權社會啊，唔撚係啲女權交壞噶。香港係一個父權社會，屌你老母臭閪啊！真係以前父權社會裏面嗰啲女人嘅處境啦。你喺屋企你唔打到佢撲街冚家產，喂出邊嘅人走埋嚟喂喂喂喂喂，屌你做咩打女人？你又同出邊嘅人講呢、這個女人係我哋屋企嘅人，呢、這個西藏人係我哋中國人嚟嘅，你啲外國唔撚好你。 咁但系咧闩埋门咧，佢又唔当你自己人咯。闩埋门佢就打到你条女扑街唔家产。 但系你条女走出去揾其他人咧，你又系俾你屌嘅。 又系俾你屌，喂，你系我哋屋企人啊，点解走出去？根本一样。你對內你根本就不承認他是中國人，係嘛？如果你覺得他係同你一樣都係中國人，你點會咁樣打下佢咧？你點會咁樣屠殺佢咧？但係對外即係對外有人係想喂屌你咁樣打西藏人違反人權喎，佢就喂呢個我哋中國人喎，關你鳩事啊！但係到呢西藏人就喂我唔係中國人啊，我想出去求援啊，你又唔俾佢，根本就是一樣，你就揾到路混撚住佢，你既要佢認者係中國人，但你又唔認佢係中國人，一撚樣，完全一撚樣。 其实即系所以即系我觉得对住嗰啲中国海外文化人士咧，都冇乜好讲嘅。屌你又唔捻系中国，你走咗几廿年啦，我唔知道你有冇收中共钱啦，当你冇收先啦，关捻事咩？有啲嘢真系，你同我喺度讲，喂，我喺香港嘅事都系鬼事啊！你都走捻咗啦，系嘛？难听啲讲句， 真系。 我又想问下，即系咧，其实你香港啦，其实你都系近呢几年先叫做有即系港独呢样嘢啊。但其實他們已經不是說這一兩年的事情很久了嘛、其實他們即是你說以前和現在他們做事的方式、方向、其實有沒有什麼大轉變分別 這樣說戴喇嘛呢就反就是反、就是、他又不是即不主張藏獨的所以你那天看到戴喇嘛的代表其實他都不主張藏獨的、大部分的藏人呢他們都是 尊重他的 中間路線他們的中間路線他們就不就唔會主張藏獨嘅咁樣，咁大家咧都係有陣時，其實佢哋都唔係講咩獨立嘅，佢哋都係講人權嘅啫。 人權， 即係去到尾咧都係講人權嘅。不過就 但其實佢哋有冇啲乜嘢方法咁樣可以即係叫做即係大家可以有個啟示咁樣啟發咁樣？ 冇，都係堅持嘅佢哋。依家就咁樣講啦，即係頭先你講到話，即係西藏好多人唔支持獨立，即係其實係嘅。你問佢想唔想有獨立？ 支持係唔主張。 唔主張。你問佢想唔想有，一定想有，但係即係一個現實嘅問題就係、是，因為獨立其實冇乜可能嘅。 即係你炮又唔夠人哋砌。 係啦，咁但係即係你問佢要唔要獨立咧，咁就肯定啦。咁冇香港民主派嗰個目噶，香港民主派嗰啲真係嘅，佢唔係話。不主張的他真的不能支持他真的覺得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嘛 反對 反對 我最反對 我覺得不是梁家傑啊 梁家傑立此全照是吧 立此全照我反對香港獨立我屌你老美梁家傑好屌完回來即是為什麼說、西藏人啊蒙古人的處境是搞這麼多年沒有改進呢因為最大的問題就是其實香港深烤是大 power 過他們的因為你真的要計 power， 第一我哋有錢很多啦，第二即係我哋嗰個獨特的金融地位啦， 比較國際化啦，真係。 第三就是咧，我哋700万人，真係一個小城市。佢哋係幾百萬人，散喺老鏈咁大個區，仲要俾人分 集中嘅， 俾人分而治之，係咪啊？咁你冇噶，你根本上你分散曬。 即係譬如你啱啱講逃村嗰啲，我相信你喺香港唔會做到咯。 唔會。咁就嗱，譬如即系我依家即刻上網抄咧，就西藏咧就是、官方統計啊，嗰、那個人口咧其實就好撚少嘅， 應該唔止啊嘛，300 300万呢個官方即係嗰個官方嘅數字啦， 維基啦，維基數啦， 維基嘅數咧，即係官方就話佢即係總人口就300万啦，西藏咁，但係你就要知道喎，裏邊好多都唔係即係西藏本地人嚟喎，好多漢族嚟，咁你知道佢哋嗰個勢力幾咁細？ 喂，其實佢哋咧就好多。就去了印度的、即是大喇嘛那時候其實真的走路就走去印度的、所以其實印度連接西藏的邊境達蘭薩拉那些就有很多西藏人的即是他們是窄界這樣、而中國呢很罩忌印度的一個原因就是這個其中一個原因、即是萬一你印度你用這個西藏被你拿到哇那麼大鑊我沒了整塊喎因為你西藏沒了一塊咩嘢就入到去， 要打入嚟好容易啊！ 核心地帶啦，咁、所以就好罩忌印度呢樣嘢咯。 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即係你頭先講到話嗰個抗爭有咩進展啊？嗱，西藏即係眾所周知咧，咁多年嚟都係宗教嘅領袖，即係宗教作為一個核心咧，係去到抗衡對人權嘅侵害嘅。佢真係冇諗住，即係嗱，好坦白講咧，唔係話人窮志短，咁但係以佢嘅實力咧，佢真係冇話 做唔到咁多嘢， 好難真係推翻到嘅。咁但係就佢一直用嗰個宗教作為核心咧，就至少想保存佢自己文化，保存住佢自己人民。 咁蒙古我就冇聽得太多啦，因為蒙古就即係得罪講 蒙古真係好細， 蒙古細 真係 真 係 好散咯、啊。蒙古唔係 蒙古嘅情況係點咧？佢唔係散，佢同西藏咧就調轉，西藏就係好多人口就分散喺一個好大嘅區域裏邊，蒙古就係咧佢人口好集中。但集中是對於自治區疆界而言，當年中共劃過疆域咧，都係嗰個蒙古佬同我講，佢明知咧真係蒙古人聚居嘅得呢一細塊啫，咁但係為咗去溝探你人口咧，佢將呢個蒙古自治區嘅區劃到極大，然之後就包咗好多包括漢人啊或者所謂其他少數民族嘅人入去，變咗蒙古喺呢個自治區裏邊咧，佢人口集中，但係勢力咧總對整個自治區。 但我唔明白，我諗佢其實始終都叫自治區啊，但唔係自治嘅，即係呢個地方。 我屌，一個兩制啦， 係咯。 一個兩制啦，咁點啊？ 陳碌嚟啊！ 屌你成日講廢話， 陳碌嚟啊！我 成日講廢話，你又屌！ 我勢力好細，咁咧就蒙古，即係我冇點聽到，聽唔到，因為蒙古人嗰個代表嘅國語咧就講得唔係幾好嘅，都證明咗呢一個中國咧統治蒙古佬就唔係統治得好成功啦，係嘛？ 咁大家都唔係嗰個語言，大家都唔係 講得唔好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就係呢個東特厥斯坦啊，維吾爾族啊，嗰個抗爭個方向咧，係一個好關鍵嘅轉變。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最近即係全地球最偉大嘅、最偉大、最大嘅恐怖組織，依家就 ISIS 啦，係嘛？伊斯蘭國啦，咁亦都見到伊斯蘭國咧一直東佔緊嘅，因為西邊咧就打輸，所以一直就向東嘅。 而家都開始收緊皮啦， 開始收緊皮。咁但問題就係一直咧，中共其實好撚驚嘅，好撚驚就 ISIS 同埋維吾爾，因為大家都係伊斯蘭教啊嘛。會合流的是很害怕的，而實際上維吾爾族呢近年人口串逃 的個例子是越來越多，是越來越多維吾爾人是逃出這個 去土耳其， 是啊，逃去土耳其和周邊，那是做些什麼呢？不少人是真的接受軍事訓練的，那因為整個問題你完全可以理解， 是維吾爾代表說的 嗎？我不說的，這些不是，這個是上網查到的，上網查到的、 上網查到的， 上網查到的，咁我係唔會，咁人哋啲機密我點會講啲黐人線？因為上網查到嘅。咁就維吾爾人嗰個情況就點咧？亦都係即係網上面有訪問講噶啦。喂，係唔好死啊！我屌我喺屋企得鳩閒喎，我講兩句，我講兩句我自己維吾爾話，我屌你老尾，你話半年之後剿鳩我條村，係咪？成條村你燒鳩咗我，我係咪都死噶啦？唔出嚟同你打過，因為裏邊一個，因為佢哋伊斯蘭教，伊斯蘭教佢第一個。即係大家成日講聖戰咧，其實就係伊斯蘭教《可蘭經》裏面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嘅捷克。咁捷克依家就即係你見到 捷克啦，咁樣 捷克穆捷克好似佢叫穆捷克，即係聖戰者就穆捷克。咁我哋依家就見到伊斯蘭教就周圍發動聖戰咧，就打鳩賊人啦，係嘛？咁但係聖戰一開始個意涵咧係保衞嘅意識， 即係邊個打鳩你，你又打鳩翻佢。 總之你侵害我嘅宗教，你侵害我的國境咧，我就一定要發動聖戰去保衞佢。原本嘅原意係咁樣，咁變咗即係呢個伊斯蘭思想咧，就好影響到依家維吾爾族喺多年嘅即係叫做和平嘅抗議當中失敗之後咧，佢開始呢個聖戰思想就爆發起嚟，咁啊變咗咧係。越嚟越向武裝化，咁亦都即係你話會唔會未來真係會哇不得了啊！真係打咧，咁唔知道嘅。真係打你對於中共嘅政權，你話真係推翻到佢咩？冇咩可能嘅。我自己真係覺得，你咪真係可以打到新疆噗一聲獨立咧，冇咩可能。但一定係會對中共喺新疆嘅管治咧係帶嚟好大影響嘅。咁變咗即係依家中國人咧，即中國政府係好撚驚嘅，變咗就點解嗰個 filter 啊監控會咁撚勁喺維吾爾區嗰度咁樣咯？你嗰邊有冇聽到啲咩有趣嘅嘢咧？阿天 冇啊， 冇乜冇乜點聽，即係食飯飲酒。 唔係你即係講嚟講其他民族嗰啲就冇乜特別，因為都係即係始終都係得我同維吾爾啦。咁但係就台灣為主嘅，咁台灣嗰邊就係頭先講嗰啲咯，即係。即係好多嘢㗎，即係我同佢哋雖然飲酒食飯啫，但係講好多，譬如話啊呢、這個美國在台協會，其實佢起緊棟新嘅 building，用緊幾多錢起，你知唔知？以億計嘅美金，係$40亿。咁其實嗰嚿嘢咧，美國在台協會係當係一個大使館咁樣咯。是全亞洲最貴最大的$40亿啊，不是台幣喎，$40亿啊， 其實當軍事建築咁起噶啦，真係 堡壘嚟噶啦， 即係當軍事建築打啦，應該好撚多地道嘅城下面，我諗。 咁就即係又有啲咩旅行法啦，台灣旅行法啊，即係總之見到個台灣嗰個 政策 個角色啊， 開始轉變。 即使是台灣人自己咧，過往咧都係比較被動少少，即係有個美國嘅，我唔記得邊個，即係嗰個啊，比較總之就美國嗰方面佢就講就話：，喂，你要台獨，你講先得㗎，大佬，你台灣人你要講啊嘛， 自己都唔講， 我點幫你啫？咁其實美國咧可能都好想台灣獨立嘅，的確。咁但係台灣人就即係冇辦法啦，你個現實問題。 始終你嗰、 你有藍有綠有紅有白咁樣噶嘛，咁但係而家睇到就係美國忍唔住咯，好似有少少，即係我同啲台灣人傾咁，美國好似忍唔住，即係嗌止足手啦，唉，屌你哋， 屌你老味，獨立啦，你班閪人， 屌你老味， 你唔獨立唔緊要啦，總之我做我嘅嘢咯，喺度咁樣就，你見到佢有好多不斷有啲唔同嘅動作啊，有個叫黃之翰啊，嗰個咪John Wong 啊，唔知咩啦，即係一個外交官咁樣，都係你見到而家成堆係對中國係鷹派好強硬，都係好撐台灣，咁嚟緊台灣。角色一定是非常重要，在個東亞對抗中國呢，可以說是一個基地，香港你說是前線，台灣是一個基地， 沒有香港其實它預了放棄了，始終那個戰略報告當年英國佬戴卓爾夫人前夕在那裡想，喂屌是不是真的要跟中共打，那時候外交部還是國防部遞出一個文件就說沒得打嘛，你始終海外孤島守不到嘛，反而台灣有天然海峽的保護，你真的要打呢就真的打起上嚟，咁當然就現代政治係咪一下下即係見刀槍咧，就冇咩可能噶啦。即係現代政治打仗嗰可能性咧係越嚟越細，特別大國之間，以及兩個擁有核武嘅大國之間啦。咁但係嗰個戰略嘅形勢其實就真係好影響嗰個外交嘅。 你香港可能是真的被放棄的，即是已經被放棄了，我自己 覺得是啊， 已經是被放棄了啦。咁但係台灣就變咗係個重心。咁睇下我哋香港同台灣嗰、那個。關係咯，即係呢個交流是重要的。 我就算是美國佬，我都放棄香港，真心。屌你台灣，至少你有班台獨佬喺度黐線佬喺度嗌下，至少你真係好堅定的台獨勢力。 起碼你真係有個選舉啊，你起碼選咗民進黨出嚟啊，係咪先？ 你香港屌你諗你自己香港人唔爭氣，唉又屌香港人。 喂，你個特首特狗啊， 特狗啊， 特狗係共產黨啲人嚟噶嘛，佢唔係選出嚟，你係完全冇辦法控制到啊。即係你喺香港想搞和平演變，你想選點樣擁嘅人都擁唔到啊嘛！ 喂，擁朱凱迪啊，擁朱凱迪，屌你 朱凱迪夠唔夠40歲啊？夠啊，夠40歲就選特狗啦可以。 唔係香港人自己唔爭氣，嗰啲香港真係美帝代理人，屌你有咩民主黨啊，搞到一撇屎咁樣，佢真 係。而家就係講頭先，我咪講啊，美帝美國啊已經放棄咗建設民主中國啊嘛。 我覺得 係香港。對泛民當初點解即係佢哋會存在啊？得咁多支持啊？又講建設民主，其實就係做緊美帝嗰樣嘢啫嘛。 其實 咁當唔得啦已經。 咁當你美國都唔再講建設民主，中國冇人再支持你噶啦。咁你香港你講咩建設民主中國啊？你嘅角色已經冇咗噶啦， 即係呢個 結咗。 回歸民主派啊，民主回歸派嗰個角色咧係受兩個因素，即係美中都係有求於佢嘅，即係中國就係要你。喂，你唔好搞咁多嘢、啊，你民主選舉乜乜，我應鳩成你，你同我搞香港翻嚟先，你同我建立香港嘅中國人身份認同先，咁中國就即係要求佢存在。第二就係美國佬就是、要搞民主演變，要用所謂用香港嘅軟影響將民主射翻中共， 輻射佢哋 radiation 射翻翻去。咁但係你睇到， 有啦，而家就發現， 唔係第一個政治任務已經完成咗啦，佢已經中國人咗香港啦，係嘛、 啊？ 第二個就美國真係放棄㗎，所以我覺得泛民主派嗰條水真係會好快斷。這個我真心認為 是，定係已經斷咗咧？ 唔知道啊，唔係肥佬麗都收皮啦。 你睇而家佢哋嘅表現， 肥佬麗收皮啦。你知唔知啊？各位觀眾知唔知啊？肥佬麗收皮喎，一周行收皮喎。咁亦都講噶嘛，其他業務咧佢都想收皮添喎。 即係撤離香港啦。 係啊，真係有即係諗緊嘅。咁但係即係你話呢個就傳聞啦，但係一周行咧就真係收咗皮，已經收咗皮啦，係已經收咗皮啦，係依家係上剩翻網絡版啊叫做。 咁台灣都仲有 台灣有，但香港就收皮 嘛。 咁即係今日講咁多啦，咁即係一個核心嘅思想就係、 是、香港收緊皮啦，真 係。香港換雙皮啦，咁但係即係各位香港人都真係要留意一下。唉，依家就走翻建設民主中國嗰班友嘅啦，舊路嘅，即係不只要顧慮香港，還要顧慮香港周邊嘅地區。咁但係顧慮香港周邊啲地區咧，就不只是建設民主中國，建設民主中國不可行嘅。而係咧，即係要留意一下唔同民族嗰個情況。 我喺 Facebook 個 status 出咗啦，就而家美中大戰，香港人會企邊邊咧？ 中國，我買住先，中國一定落中國， 重置中國， 重置中國，一定係香港人，一定係企中國嗰邊嘅。 因為你屌你老尾，中國人 近啊嘛， 思想洗撚咗腦啊嘛， 近啊， 近近咩思想洗咗腦咧？咁但係即係未來咧，呢個貿易戰就好睇啦。嗱，阿叔咧就冇讀經濟嘅係嘛？你有冇讀啊？你都冇啦，你有咩？你有冇啊？ 少少啦， 少少我冇讀嘅， 我讀 BBA 嘅。 哦，你讀 BBA 噶？ 咁我唔係讀好多經濟嘅少少啦。 咁即係你哋可能就會睇得好啲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唔識睇嘅，貿易戰啊，啲關税啊，成。 唔使啦，睇新聞得噶啦。 睇新聞啦， 睇通常， 睇通常係啊，即係睇通常 Facebook。咁咧就即將咧就會打到黐線啦。你隨住呢個美國貿易戰開打啦，歐盟咧似乎想即係或多或少有啲想參戰啦，依家未搏定取啦。咁然之後，美國對台政策演變。 德國又話想支持啦， 係啦，然之後台灣蔡英文總統就親，即係亦都係迎合啦，呢個新南向政策啦，同時台獨勢力抬頭啊，咁喺未來嘅日子裏邊，呢個所謂反中嘅包圍網係如何形成咧？咁亦都係好值得大家係去到關注。咁當然就係民間嘅勢力都要努力啦，我哋都要靠啲有志之士組成呢個自由印太聯盟，係去到咧團結各方勢力一齊反共嘅咁啊。今日咧就讲到呢度，阿天有最后几句想同大家讲下。 各位再见， 好，各位再见，下个礼拜二同样时间夜晚10点再同大家见面，拜拜。